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又介绍翻女诗人嘅诗喎。 其实嚟紧两集咧都系女诗人嘅。咁今集嘅咧，我觉得尤其系重要啊，就系我觉得佢系香港新诗咧一个被严重忽略咗嘅女诗人啊。其实佢喺佢嗰个时代嚟讲，比如话佢嘅诗其实就收录咗喺一本好重要嘅诗选啦，叫《十人诗选》，系清文书店出嘅啦，嗰边系权威嘅一个选本啦。其实佢诗喺入边咧都系最上乘嘅，我觉得吓，即系但系咧，因为佢比较低调啦，咁啲诗咧除咗呢个选本都冇喺其他地方有见到啦。佢嘅名叫吴许斌。咁可能大家咧都陸續有聽過下佢嘅名咧，就係關於佢嘅小説啦。其實佢小説寫得都非常之好，就叫《牛》。咁台灣版就叫做《一個暈倒在水池旁邊的印第安人》嚇。咁咧，其實台灣版依家仲買得到嘅喺網上。但係佢嘅小説咧，即使係寫得咁好，而且係俾劉以暢先生咧推薦過嘅，但係都係唔係太多人知道，更何況係佢嘅詩咯。 是，咁其实呢可能有啲读者就听吴许斌呢三个字可能会有啲陌生㗎嘛。 是啊，咁其实呢都唔使避讳啦，可以讲。咁佢系阿雅思先生嘅太太啦。咁其实佢哋当年系一起呢应该系诗友。文友啦吓，佢哋一齐咧就从事香港嘅新文学嘅开拓，同埋咧其实佢哋亦都系一齐翻译咗好多当时咧世界最前卫嘅小说啊诗歌过嚟嘅，比如话吴许斌咧，佢就翻译咗咧沙特嘅《呕吐》。咁可能系嗰阵时即系繁体字界咧最早嘅翻译啦。 是，咁而我哋今日呢就会介绍佢五首嘅诗作啦。 是啦，其实佢嗰啲诗呢有一啲呢即係貌似嘅主题同啊嗰陣时嘅雅诗呢都几相似嘅。比如嚟緊讲呢首呢铜锣湾海旁大道。个名都几似雅诗喺雷声与蝉鸣入面某一啲诗嘅。但係首先呢就其实呢好唔一样，大家听一听。 锣湾海旁大道，吴许斌。走在宽阔的道旁，一个骑单车的女孩回头看我，一面吃一隻土。夏天的道路总是敏捷的。从前这里有一个海，唱玻璃上有涂串的水光，浪斑白了头，风来气味就来了。我们站在水的石阶上，看天升起，雾升起来，飘散，对岸的城市亮起累累的灯火，暗淡的星宿呢？船又熄灭了，寂静里有海的理声，海的远方是风车和茶，树梨和葡萄，现在它的肚子都胀满石头沉下，交叉的天桥攀过，沉落臂膀穿过它的胸腹，这上面有树呢？这坚固的海洋，扶拐杖的树在铁栏里开着白毛的花，对开的大厦里，一个妇人从露台上伸出头，拍掉地毡上的尘埃，躺开的窗子在风里卷着帘子的舌头，逝去的事物仍在抖动，这一面是宇宙的铁丝网，一个小孩拖着长耳狗走过来，在网上嗨手游去了，不远的网眼里有一朵红色的花朵，哪里来呢？十二月的太阳花吧，竟开在夏天里，它在这错误的季节里做什么？ 铜锣湾海旁大道啊，就是吴许斌的诗作。 系啦，呢首诗咧，我哋首先会谂到咧，阿雅诗写嘅喺，比如北角码头啊，或者系边度就午休啊等等咁样啦。但系你好明显咧，听得出佢嘅诗咧入边咧更多少少咧系激情 嗰種激情咧係冇雅思係用力壓得咁犀利嘅，咁佢咧係放鬆呢種激情，咁呢種激情咧又係同呢個好踏實嘅敘事係互相穿插嘅。咁我覺得佢嘅敘事咧好得益自咧佢寫嘅小説，一個寫小説嘅人，我覺得佢本質上係一個寫小説嘅人。但係咧，當你睇佢小説嘅時候，你會覺得佢係一個詩人喺入邊寫緊小説。但係睇佢詩嘅時候咧，就覺得哦，呢、這個小説家嘅吳許賓咧又出嚟咧，即係好似拉住佢嘅手咁話：哦，呢度我哋要放，呢度我哋要收。所以呢首詩咧，你會睇到嗰種一張一詞咧係好控制得好有度嘅。佢有時咧喺度寫緊好現實身邊，譬如踩單車嘅女仔啊，佢食緊個肚啊，但係一下子咧，佢又寫到啲星宿暗淡又熄滅喎、 嗯， 對岸嘅燈火呢啲好似好遙遠嘅嘢一樣。咁而且咧嗰、那個城市咧，你會發覺個城市咧同佢原嚟嗰個生態啊，原嚟嗰個香港嗰個自然咧之間咧係互相穿插緊嘅。比如喺雅思嗰陣時嘅詩咧，你會睇到係一個徹底嘅城市嚟嘅，你已經係香港，但係喺佢嘅詩入邊咧，你會睇到咧。佢時刻咧就冇忘記緊啊！呢、這個城市佢同時亦都係可能係地球嘅一部分，所以咧啊星啊啊海啊或者係一啲氣味啊風啊等等呢啲嘢咧係包圍緊呢個城市嘅，而且最美妙嘅咧就係佢有啲比喻咧，我從來未見過其他人用過，比如話佢喺寂靜中有海的雷聲啊，呢、這個雷咧係指坦克啊或者拖拉機嗰個車帶啊。即係嗰種形象化係非常之強烈嘅，但係你又感覺到咧，好似喺度兩樣嘢，一個自然同文明之間咧，好似有一種緊張嘅狀態喺入邊 嚇。 你會睇到佢哋互相嘅交換，所以呢首詩係一首好複雜嘅詩嚟嘅。 係銅鑼灣海旁大道其實好早期嘅作品啦，1974年喎。 係啊，但係你睇落咧，你唔會覺得係好似1970年代，你會覺得可能係依家嘅銅鑼灣。雖然咧佢入邊都有一個暗示，比如海係越嚟越遠，係離開咗睇唔到嘅，而且佢話浪斑白了頭，即係個城市其實喺嗰陣時已經有一種蒼老嘅感覺喺佢筆下。但是呢我哋依家睇呢又好似佢寫緊仲係依家嘅銅鑼灣。 嗯，係，咁跟住落嚟呢我哋欣賞另外一首詩啦，到山上看牛。 到山上看牛，吳許賓。我們在假日到山上看牛，沿著蘆花枯萎的小路，這清晨仍充滿夜間的氣味。他们从门后疲乏地张望，迎黑的铁门，处处露出防锈的红漆，寒冷的火焰四散，更多围拢过来。他们在门帘上静静插着头，沉默地聆听。我们伸手为他们吃一株大花的草，更远的那些靠在败红的石旁，徐徐卧下。我们也局促于琐碎的时刻，兀自向天。这冬天，我们因寒冷醉酒，对逐渐离开的人们，我仍是耿耿于怀的。我们是离外的山茱萸，在雾中寻找一扇门。寒冷沉下，远烟中仍有昨夜的灯光。血流下染满树枝的手，总是越过岩层，看跌宕的海涛。候鸟穿过太阳，像腾腾的岁月，我们找寻石像以外的生命。 到山上的看牛就是吴许宾的作品。 牛呢在吴许宾的意象里面呢，其实都是他的情结。他第一本小说集直头就叫牛。后来还出了一本散文集叫看牛集。这个看牛呢，我估呢呢、这個山上看牛咧，有可能喺大嶼山睇嘅流浪水牛。我唔知道70年代係咪已經有流浪水牛嚇。咁呢度佢寫嘅牛咧，係好明顯咧係香港特色嘅牛嚟啊！佢冇被圈養住嘅，但係佢又唔係完全係野牛。咁喺入邊咧，佢會有門鏈啊，有鐵門啊，但係佢哋又喺度行埋嚟，同人之間係可以互動嘅。咁我哋依家喺貝澳啊、梅窩啊，甚至喺東涌都會見到呢啲牛啦。但係呢首詩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 不經不覺咁樣暗示緊一樣嘢，就係我哋可能就係呢啲牛。比如話，佢話當啲牛食完佢喂嘅草之後，躺低嘅之後咧，佢話我們也焗促於瑣碎的時刻，屈指向天，即係我哋咧，直頭就置入咗牛嘅視角，牛望天啊嘛，望天打卦。即係我哋經常即係對牛嘅感覺就係咁樣，牛同農民啊，或者係同一啲所謂低層嘅人啊，都好相似嘛。但係呢度咧，當呢個吳許賓同佢嘅朋友啦一齊去看牛嘅時候，佢哋覺得自己一個香港嘅青年，竟然咧可以代入到一個牛咁樣嘅身份咧，即係呢入邊咧有一啲好微妙嘅嘢嚟嘅。咁你可以講係一種同低下層嘅認同又好，或者係覺得自己嘅一種無力感又好。 唔知有冇機會可以問下佢點解對牛咁有興趣？ 咁其實咧喺吳許賓後嚟嘅故事咧，我哋就會睇到啊點解咧佢一直咧鍾情於呢啲自然嘅嘢啦。咁佢後嚟咧去咗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咧就讀咗生態學嘅碩士。咁其實喺嗰個時代七十年代嘅香港，我懷疑冇乜幾個人知道生態學係 咩嚟， 係啦，或者係環保係咩？生態同環保又有咩分別呢？咁我諗佢去讀呢個生態學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理科嚟嘅嚇，但係對佢寫作咧有另外一種意味喺入邊，就係佢可能能夠得到更多嘅機會去用一種更冷靜嘅角度去面對佢中意嘅字。 好，跟住落嚟，我哋欣賞另外一首詩啊，《懷人》。 怀人，吴许宾。欲语非语的日子里，从聊起对你的怀想，还是声音的夜，麦落的衣橱门，架子下茶黄的雨衣，班字的窗，含含接着倾斜的夜空，我坐在床缘，幻想你来，赤裸如荒野之旅，柔和的棕色，柔和的怒放的肌肤。烟雾的灯下，风里如丝，缠绕着我们对视的脸。你的脸还是落寞的风华，颤抖如雨，颤抖如雨的我怀中的手。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怀人就是吴许宾的作品。 怀人呢其实在吴许宾的诗里面比较少见的一首情诗。无论这个情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亲情也好，那其实写得都挺甜蜜的。而且呢佢最特别嘅之处呢，佢係对怀人呢个词呢係好细致咁样呢喺首诗度解构咗，然后再重组返嚟，重组返到咩度呢，就係怀字入面。咁我哋成日讲怀人怀人，我哋都冇諗过怀念嘅本意系咩嘢。原来怀念呢真係喺你嘅怀里呀，你嘅怀抱入面去将个人呢拖过嚟，跟住呢喺你嘅怀抱入面呢去凝视佢。甚至將佢嘅手咧拉入你嘅懷入邊，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詩歌對一個情感，一個已經抽象咗嘅詞嘅還原。我哋成日都講懷念，但係我哋冇諗到懷念嘅關鍵係懷，要真係實實在在你嘅胸懷、你嘅懷抱入邊有呢個人，你先可以去懷念佢。 哇！唔怪即係一甜蜜嘅詩係嘛？ 係啊，其實咧，吳許賓嘅呢一類嘅詩咧，令我諗起一個我估佢都好中意嘅詩人，就係咧三十年代咧大陸有個詩人叫何其芳。係 啊， 何其芳嘅詩咧都好甜蜜嘅，但係佢甜蜜得嚟又好清新，同埋咧你永遠咧都喺佢詩入邊咧揾到一種即係新嘅感覺，嗰種感覺你可能係同三十年代搭唔上勾嘅一種感覺，你覺得係你身邊一個人同你講緊説話咁樣。吳許賓嘅一啲情詩或者佢詩入面嘅抒情咧，就令我諗起呢個何其芳。 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山念的人》又係講啲乜嘢嘅？ 《山念的人》吳許賓，綠色的藤蔓左右爬過牆壁，讓你以為能夠看見裡面。這怎樣也是個太陽的日子，剝落一切陰霾的面貌。看见你踏着船锚进入蓝烟的房间，看黄灯外熬绿的夜空，然后感到某处有些什么正在崩溃。看见你在岩石的寂静里随手穿过丛林、白鹭、高高的城市， 思量着荒颓的世界，看见你独自在痛苦中用心，掩脸逃开逼视的人群，失败的移山者在荒野自行，打破记忆，拒斥天空和海洋。山脸的人啊，抖落你的风沙之外是美丽的伸展，是白鸟横过碧空，小女孩竹苏的手足，空气中秋天棕色漂浮，多孔的叶子，热土地蟋蟀唱歌，晨早的茶叶味，热水瓶的摇声，温牛奶，沙砾都是盐，岸旁石路上发出微光。来这里吧，这里无黄的太阳树下，看长草中虫蚁爬行，红塘里青虾的生态，种子绝长，海潮的脉络，风路也有它的飞翔。 山念的人啊，吴许斌的作品。 山念的人呢，其实联想起我哋头先讲吴许斌对生态嘅钟情呢，你会觉得哦，呢度好似系佢夫子之道咁样，你又会觉得呢，我睇呢首诗嘅时候呢，我脑海中出现嘅影像呢就係宫崎骏嘅动画、 哦 啊。比如话幽灵公主。 嗯。 啊、即係我觉得吴许斌几似一个幽灵公主。佢喺度捍卫緊啲嘢。喺呢个香港，其实佢七十年代写嘅香港。其实嗰陣时嘅香港我諗嘅生态应该比而家好好多啦。但係首先你亦都感觉到嗰种危机四伏。即係你觉得咦，点解呢个山脸嘅人呢被逼到一个痛苦嘅中心入面去。佢点解要躲避，点解要搵啲嘢去遮挡自己呢，点解佢会感觉到有啲嘢正喺度崩溃緊呢，咁其实呢个系一个诗人嘅敏感入面嘅，喺入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其实70年代呢，其实嗰时香港已经有一啲最初步嘅环保组织啦。咁、啊、可能喺知识分子入面呢已经有人意识到我哋要为呢个城市嘅未来保存一啲嘢。咁、呢个山脸嘅人呢，其实你放返喺一啲原始部落嘅传说入面，其实都会有咁样类似嘅图腾嘅。即係人呢将自己化妆成一个大自然嘅生物，或者係甚至係佢将自己化妆成山啦，山脸嘅人。咁、样呢其实係佢係作为一个捍卫者嘅。就好似前不久我哋睇到新闻咁样，就係、有人呢喺亚马逊河上面呢高空飛機啊，影到下面有一支殘存嘅印第安部落，咁佢哋咧就見到嗰個飛機咧，佢哋未見過飛機，就舉起弓箭要射個飛機，咁佢哋塊面咧就畫咗佢哋要戰鬥嗰種，即係化妝啦，即係佢係想同文明挑戰嘅。咁呢度入面呢，其實佢又唔係一種完全悲觀或者係一種決絕嘅，因為佢認為咧佢係比較樂觀嘅。佢入面提到失敗嘅移山者。咁其实移山愚公移山唔一定係会成功嘅，即係如果喺世界喺地球嘅角度去睇，即係人未必係一定係人定胜天嘅。所以呢个山脸嘅人呢，最后呢佢係好自然咁样回到咗呢个山入面。佢话风路都有佢嘅飞翔，海潮嘅脉络喺佢身体入面嘅。我觉得係一个理想主义嘅一首诗嚟嘅。 係，即係睇落又唔係话真係咁悲观呀嘛。咁我最后睇睇名字呢首诗呀。 名字吴许斌。在最后的日子里，你要我带你看山，我们站在天桥下面长凳旁边。你虽弱如醒，你从前不看海和天空，如今你渴望温柔的事物，我要你答应给我再起一个名字，像重新度过一个童年。我们携手搜索对岸摇晃的山形，穿过风的尘埃，你说我们是坐在船上，前面也有怀，路旁堆满包裹的家具，灯和巨大的桌面，还有面包的香气。你是什么时候不再喜欢喝水的？我按着你逐渐瘦小的肩膊，他们曾经如何独自的承负变故，而我沉湎于琐碎的休憩。在这些最后的日子，你看着我倦极踏在椅上，你用手背感受我怀中的跳动，你说不如给他取一个水的名字，但这里看不见山， 你扶着墙，给我拿一件幼年的善衣，衣角有我隐蔽的符号。你保留了重重记忆如浓密的雨，欣喜地向我展示我成长的山峦。我含着话语俯身向你，扶你喝一杯水。你躺在显得宽敞的床上，无言默默看我。你逐渐再也叫不出我的名字。 名字就是吴许斌的作品。 名字呢是吴许斌所有诗入面呢我最感动我的一首诗啦，应该就是写他的爸爸。或者一个长辈啦，应该是爸爸啦。咁佢入面呢又提到山啦。佢话一开始喺最后的日子里，你要我带你看山，但跟住佢哋看唔到山嘛，佢哋因为喺城市入面，佢可能喺度眺望緊山，佢坐喺天桥下面呢，佢话我哋搜索对岸遥访嘅山形，咁可能佢喺香港岛嗰边望返过嚟新界呢边嘅山呢，咁又穿过风嘅尘埃，其实有好多嘢已经隔绝咗。其实呢个隔绝唔单止系空间嘅隔绝，唔单止系隔绝咗山同城市，亦都系隔绝咗作者嘅童年同依家嘅佢同佢嘅父亲或者佢嘅长辈一齐。但系最后呢，好令我感动嘅就系话，你保留了重重记忆如浓密的雨啊，欣喜地向我展示我成长的山峦。原来山喺我身上，你要看山，你可能看不到山，但你看见我呢，你就看见了你记忆中那座山。其实这个山怎样慢慢成长呢，就跟这个你有很大关系的嘛。跟这个雨水，这个雨水就好像你施给我的慈爱关怀一样。其实这里写得很隐晦，就是令你不会觉得是一首哇就是在歌颂亲情的诗，但你会发现到你所有的意象之间是紧密相扣的。是因为有雨呢，这座山的轮廓才被勾勒了出来，你才看到呢一个人的成长是怎样跟上一代这个关怀你的人是有这么细腻的关系。 是，同埋都会见到这个长辈之后即是其实是有病啦。 是啊，叫不出名字嘛，但是其实这个名字一直在里面，就是这座山。 一年就欣赏了五首吴许斌的诗，好像重新能认识一位朋友这样。 是啊，其实他的诗呢我都是刚刚出版十年诗选的时候我看过之后一直都没什么、再重看，因为一直很沉迷他的小说。 咁 我依家翻返嚟睇佢嘅诗，又发觉有好多同小说唔一样嘅嘢。咁但系一以贯之嘅就系佢嗰种女性嘅敏感，同埋咧佢嗰种嚟自于现实嘅超现实想象，系其实同佢嗰阵时所接触嘅好多魔幻现实主义嘅嘢又好相似嘅。 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再介绍另外一啲诗人噶啦，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